这真是花开时候，如是胭脂出头，百花间殷勤相守，莫让花儿消瘦。 双臂膀胱

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陌生？为什么你的唇显得如此冷漠？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，早已不 通勤九六九， 通勤九六九。我是组长。 没有哪个冬天过不去，也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。我是 Julia 彭佳慧，准备好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了吗？ 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

照耀着所有的生命的征